锵锵三人行。哎呀，我这一次来香港啊，感觉很特别，觉得像是很久，像是好几年没来了，其实也就俩月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哎呦，那个飞机啊， 去的地方多， 飞机这个降落的时候，哎呦，我就看着香港的海岛，哎呦， 又来了一片 眼泪，眼泪都差点坠下来， 又来了。 我就发现我怎么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们请教一问题，我直接想不明白。我有很多北京的朋友，他们都不喜欢香港，住过一阵儿，最终也走了。可是我完全理解，因为我北方人嘛，我完全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喜欢香港。可是我仍然要说，我爱香港。我琢磨是什么原因，是因为说我这几年身上穿的衣服都是香港买的吗？是因为我所有的唱片都是在香港买的吗？ 你买了很多香港的股票。 没有，我也没买股票，都是凤凰的嘛。 对啊，那不是就你的股票？ 对对，凤凰猴、香港猴、祖国猴， 物质决定精神啊！ 不，你看，我想，其实我喜欢的还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挺专业的事儿。我想，我这个感情从哪儿来呢？我好喜欢香港的云，喜欢香港的天，比北京的灰秃秃的好看吧？而且香港 很少人喜欢香港的天气的， 是吗？ 因为北方来的人就喜欢。 对，而且你当然，你要香港跟日本比起来，你也算脏嘛。但是对我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就很干净了。香港， 这神州大地上，它算不错了。 哎，当然了，而且很多游客你不知道，它有很多离岛啊，它有很多岛。 对， 它还有白海豚。 对， 我原来在电视台就有这好处，我去遍了香港的大大小小的角落。而且就是说啊，我后来明白一个道理，是不是这么个原因？你要是性格上是喜欢交朋友的，喜欢打入人什么主流社会的，这种人，可能你在香港啊，你个外地人 很不好， 待的就挺寂寞哈。 对。 但是你像我这平常下了班录完像就在屋里待着，我也不跟人接触，那对我来说，这个城市各方面买什么都买得到，服务好，专业有效率。 哎，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，我也有一个朋友，也是从北方来。他也是，就是他是那种比较孤僻的人，就不大出去跟人往来的。他就很喜欢住香港，香港太适合一个你一个人，不跟一圈人混，对，你做自己太适合了， 哎， 就没人管你。 我昨天去领了一个奖，他们那个何志平那边给了我一个什么奖，是对香港文化什么有什么贡献。领完奖以后呢，所有人去领奖的人是为了那个茶具，那很多官员呐，很多知名文化人士在那里。 喝茶， 我呢马上就走掉了。我走的时候，我心里真的觉得我很幸福。我觉得我终于可以不必跟人家寒暄了。我觉得我回想我以前在这种时候不会走的，我会留着认识几个人呐、或者是有什么重要的人换张卡片呐、什么。我突然发现，其实在香港没必要， 没必要， 一点必要都没有，走了。 对， 他们在那里寒暄西装什么。我走了，我觉得 其实都 一种幸福，就是说我可以不理这些人群，不理这些好处。 哎， 对， 而且你看我在香港走路就慢啊，就是说你明白吗？很多人不喜欢，说你们怎么那么忙忙叨叨的走来走去，那你走慢点不完了吗？我就是个游客的心态啊。他香港人他急急忙忙，急急忙忙活得挺悲惨的，但是他以他们的悲惨，他提供了一个特别，他对我来说提供了一个我想买什么都买得到。 对，我们贡献给祖国游客了都。 是啊， 对对对。 你从这个角度看，是不是？但是我还是闹不清为什么我对香港有一种特别的。 比方说，像从我来讲的话，我之前也跟很多记者、作者访问啊什么，他们也问我说，我对香港的感情是怎么来的？当然我是香港人了，可是作为一个读书人呢，他的特点就是你总是对自己的地方不满意，你要批评。我很多不满意，很多批评，但是我想对这个感情啊，我一向很深。那从了小时候，我常说受他启蒙之外，还有一件事啊，让我对他，我是重新发现香港的可爱。记不记得那年2003年非典SARS 的时候，我那一年我觉得我跟很多香港人一样，我觉得这是个共识，同时发现这个地方真可爱。就是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啊，其实社会很紧张，有点风声鹤唳。在我记得那时候在公司里头，我们那时候还开玩笑说加药嘛，对不对？说加药已经患上了， 远离加药， 加药爱惜生命什么的，搞这个嘛。 这有关部门都追踪闻到。 我们一起去到一个酒吧门口可以随便停车，你们 记得？对， 尖沙咀，从来没有尖沙咀的酒吧，我的车就停在门口， 对， 没人的， 没有 万人空巷， 是吧？是那样。但为什么说可爱呢？我太记得那阵子啊。我因为也是帮凤凰做过节目，去拍这个威尔斯亲王医院重灾区，你记得吧？重灾区一去那个医院，门口大堂变灵堂，挂着几幅照片， 然后吊夜册，就是死掉的那些医生，牺牲掉的那些医生护士。可是呢，那天我去访问的时候很好玩，就不是别说医生了，我去访问那种开救护车的，那个开救护车就说听到谁家受伤了什么送医院，那个那阵子很紧张，谁知道送来的什么人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去访问那些人，我说你们怎么今天都很累啊，上班？对啊，哎呀，一个月没放假。我说哎，因为可以放假。他说有一个司机跟我说，对啊，我本来就在放假呢，我现在回来上班。我说你放假还回来上班，这什么时候？这时候不赶快在家躲着还回来上班？他说那没办法，那大家那么急是吧，打工就这样。 对对对， 我那一刻就感到真可爱，就是他没跟我说我要为人民服务啊，我没有，他到这一刻了，死生关头了，那么危险的时刻，他居然说的还是打工就是这样。 打工，对，我就觉得打工仔是无可指责的。 上次的时候我去上课，我以为会没人，结果跑去一看，满满一教室，大家都戴着口罩，然后还帮我在那个话筒上 包了一个，对。 我们照样讲福寇。 对， 哎呦， 而那个香港有两个关键的时候，其实现在回过头来这十年哈，有两个非常关键。假如说十年是一个旅程的话，现在平安到达，大家在庆祝哈。其实这两个关头是非常危险的，回头想， 金融风暴 不是金融风暴，一个就是 SARS 的时候。 SARS 现在有专家说 SARS 如果在香港不是三个月，如果是六个月的话，香港经济就会垮。 对， 你明白？我现在回想起来 ，SARS 时候最美妙，为什么？我那个1000多万的房子，那个时候600万， 呵， 居然没买呀、啊！大家都错过好时机。你说香港楼贵哈，只有 SARS 的时候楼是最便宜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想，这个楼最便宜的时候，对香港经济是一个致命的时刻。我还记得，我印象极深，我从香港，大家都戴着口罩过了罗湖哈，完全没事。那个时候广州还没有，因为刚刚去北京嘛，广州还没有采取那些措施嘛，你就觉得真的一国两制是两个天地，这边街上大家都没事，然后我也一到了没事的地方，你也觉得没事，我还去了 disco， 然后你一进香港全部是戴口罩。你现在仔细回想，什么事情把中国跟内地跟香港联系的这么紧密啊？就是一个广州的医生到香港，在香港然后病人飞机到了北京。SARS 把这个东西联系的共命运啊， 是。 而因为香港的 SARS 的情况，我不知道对北京后来改变这个政策有多大的影响，这次一个关键的转折点。 对， 咱们去一下广告啊，都开始抒情了，这是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当然你像我一些北京朋友，他会觉得呢，香港人的这种就是他讲的是所谓从人生意义这个角度上来衡量，说这个我发现好像这个南方民族，也不是南方民族，就南方人呢表现出这种生存能力啊极强，而且呢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一个基本的谋生上。 对， 你看在北方就是说你们是干什么呀，一个月都挣几万块钱了，天天，您那天徐老师还讲到香港人一毛，我发现文道也有点毛病，叫什么有风驶到近，就是这个船呢、要是顺风了、就驶到近、就是什么工作有钱就赚是吧，永远不在乎加班加点，他不像那个，你看我在法国买衣服，我都拿好了一件了，都到柜台了，对不起， 下班了， 关门放回去，就这个，香港怎么会呢？你现在 不会，你爱留多久就留多久。 我那天就听咱们那个导演说，他说他姐姐嘛，在算白领 office 是吧，每天得干到晚上8-9点，回来吃完晚饭冲个凉，你要是看会儿电视，你第二天就精神不好，第二天得早起。三不三波都跟钻的广州话就像，但是各个香港人好像都这样。 对，但是这个东西啊，我就想起来，就是其实有变化，因为香港这刚刚我们讲专业啊，这种专业伦理有个什么变化呢？就我觉得从2003年的 SARS 到后来7.1的游行之后，我香港有个变化，就是出了一帮专业人士，就从那些医生身上得到启发。就因为当年那些医生护士呢，他的给我们启发就是原来他的专业伦理有这一块，就是要救死扶伤，让别的专业人士也觉醒了。比如说我认识一些建筑师，这些建筑师呢过去就是帮地产商打工的嘛，对不对，帮政府打工的嘛，从来也不敢说不。可是这几年你看香港闹什么批评地产商搞屏风楼， 批评政府拆古迹，拆古迹盖大楼对他们多好，对不对？ 皇后马 对，都是一批建筑师。为什么这建筑师突然也反省自己的专业，就回头想，哎，我这个专业不就是要为老百姓盖上个好房子住吗？不就是要有个更公平的社会城市空间吗？然后呢，又有一批呢，最妙的是什么呢？连有一批的会计师，就是说专业啊，我们叫技术记得清楚，说过去香港很多东西啊，这个会计制度是倾向于偏这个商家大财团的，我们要改。然后就很怪，你知道这几年叫做专业伦理，就是达到了一种过去就你刚刚说香港人没有那种精神高度，就是反省到这个程度。我现在认识几个大学念医学的学生啊，以前在香港你说要当医生就是想挣钱，坦白讲， 对对对。 但现在呢，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大学念医生目的是要干嘛？说大学毕业之后我要去伦敦受训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加入无国界医生，我要去苏丹，我要去这个阿富汗，就现在很多这种出来了。 对对， 这种中产阶级的精神其实就是那个七一那个时候开始。 对，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关键点。 嗯， 其实我要讲个歌功颂德的话，香港这些年来这两个重要的拐点啊，真正决定香港命运的是中央决策，真是 SARS 是一个非常重要，这不单是香港，是中国。第二个就是七一那天第二天哈，我正我七一在香港，第二天我在上海就见到汪道涵，他就问我，他说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有几十万人上街？他们什么不满呢？然后他女儿也是在香港的，就跟我一起向他解释说，冒着36度都是中产人士，不是那些搞搞政的 人，高温穿黑色衣服。 他们对第一是对23条有顾虑，第二对董建华有些不满，但是主要他们绝不是对回归对中国有什么这种事情啊。根据我以前的这种不好的记忆啊，有人如果打一个报告，把某些极端的口号一夸大的话，很可能影响上面的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的。这个以前有历史记，所以我当时非常担心，我拼命尽量我们就解释，就是说香港人这个游行哈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？你看，中央马上做了一个决定，把23条暂时停。从03年七一以后，香港的经济又回升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个实在香港人要感谢，就是说中国这个两个关键性的决策影响到香港这十年的。 对， 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就像 我是不是有点歌功颂德？ 没，这歌功颂德我喜欢， 我觉得是实际。 今天我们的主题， 我也有一个印象，就是比如说一般人认为香港人啊很务实，对吧？好像说这种虚的东西啊谈得少，可是我跟你说，他有善良，他有很多东西，他不是说表现在外。 他那个气就是虚的东西。 你像我们，我想起这几年我做过一个节目嘛，当年香港有个小男孩叫什么强仔啊，叫什么7岁啊，叫什么什么的，咔咔咔 两刀砍了嘛。 对对对，你看着平常香港人谁都不吭什么声，都忙自己的事儿啊。一到这情况，我跟你说，你可以拿内地的城市来比较，一个城市全体市民，首先特首出来是吧，人神共愤，对吧？这大明星刘德华什么杨千嬅纷纷到医院病房去看望捐款，全港的这个的士司机协会啊，几百个的士司机急凶啊，这的士司机一起急凶，就引起整个香港几百万人的这个公愤，大街小巷天天说这个事儿。哎，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就看出来啊，他们不仅是那种生存动物， 这些 有些东西啊， 公众社会， 对， 人家功德绝不比你低。我跟你说， 他是到了关键时刻的时候，他这些东西就出来。比如说像刚刚讲游行那个，我觉得我好像也跟你说过，我印象很深很深是什么？就那天你说的36度很热，我觉得中央政府那时候对香港态度很好，很温和理性，而且但是我觉得他也看到一点，就这批人非常秩序。他不是暴乱那种啊，他是怎么样？ 中产阶级。 对，他们怎么样？我记得那天看到最令我印象深刻是一个纪录片拍到的，就是一群人，几千人吧，挤在一条铜锣湾小小的马路，就等着加入这个人群啊，站几小时还进不去，警察呢很紧张，拉一条防界线啊，一条线封锁起来，那些人就站着，静静的在那站着，站了3小时，太阳36度，黑衣服晒着，突然一个人忍不住了，咵。拉起那个栏杆走过去，警察紧张，立刻扑上来，这是干什么干什么？你知道那人干什么？那人喝完了一罐可乐，要丢这个垃圾，但他那个人群里面后头没垃圾桶，垃圾桶在警察防界线那边，他过去丢垃圾，他跟那警察说：“阿Sir，等我们垃圾发回。”丢完了那罐可喝完可乐回去站。 哎， 到了什么关头，什么时候了，他还要丢垃圾，要丢到垃圾桶？ 他还是守规矩，所以我跟你 讲，规矩到什么地步？ 后来内地很多人游行反日的时候，去砸那个日本的那个 对 那个台湾商人的日本面店的时候， 对 我想起你讲的那个细节， 对吧？然后你看那天游行完之后，我很印象，因为我是到最后看到最后的队伍，路上几乎是没有纸，就那没有一个灯柱被破坏，没有一个垃圾桶被推倒，就那么大家就是。慢慢的走啊，叫口号，然后到了特区政府总部去了，哎，走了，第二批又来了，是这样。 是我，你看我作为一个大陆人，我到香港觉得特有意思，因为咱喜欢凑热闹，看热闹。我发现他这个地方啊，叫多元社会啊，就是蛇有蛇路，鼠有鼠路，是吧？桥有桥路，什么车有车路。这帮人在政府门口的游行静坐呢，画这么一圈，是吧？旁边人该上班该上班，该干嘛干嘛，看都不看。哎，我说这地方这人 去夜总会，就是夜总会， 赶紧要马上跑舞步跳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我再提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一般人，你像我们这外地人，老感觉啊，就香港人这个对钱的追求，是无止境的， 对， 挣多少都不够， 对， 累死他，他还要挣钱， 对， 你说这个事儿靠谱不靠谱呢？ 当然不靠谱，但这个东西啊，当然资本主义社会底下，市场经济里面，每个都是谋取利益最大化。 你欧洲人家资本主义啊， 但香港 法国人多好、啊， 对，但香港有个很特别的东西，我常说香港有种难民心态。就是说在海上面，比如说看到一块木头飘过来了，赶快抱着，哎，那有一个吧也抱着，飘了， 因为时间是借来的，地方是借来的，对将来没有一个长久的安全感，这个是一个原因。另外还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我是认为广东人啊其实是有一点共性的，我不是那天跟你讲过、 对， 我说北京人比较勇敢，上海人比较聪明不勇敢，广东人是又聪明又勇敢，照理说他兼备了最好的优点，可是相比之下，广东人就是现实， 太现实， 太现实，就是说，就是实际啊，非常的实际。 你只看眼前。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影响中国文化的西方文化是一部分是英国文化，一部分是法国文化。中国北京来的上海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接受的是法国文化，他们把文化就定义成贝多芬咖啡馆，把英国的这种跑马会啊、银行啊这种算作商业。可是香港呢，就只接收英国文化，香港是因为英国殖民地，所以这个一个广东人的现实的一个本身的地方性，加上一个英国人管制，你只要看上海你在南京路跟衡山路就是两个世界，一个是英国文化的一套跑以前的跑马会啊什么什么，一个是咖啡馆的一套，香港的咖啡馆都是匆匆忙忙喝的，都是连锁店，所以有它好有它坏的，这个效率是高、就是、 但我觉得香港比起英国其实还要繁忙， 对， 还要匆忙， 对，就你刚才讲的那个就让我想起啊，哎，我就说我对香港感情在哪儿啊，我想起就是香港 忙 有一个导演，他忙跟我没关系，我不是说了吗、香港有一个导演曾经说过、说是香港啊从来就是华人的码头，就是他对于这个南来北往，你要去往南洋，去往欧美的华人来说，你看很多多少人，什么张爱玲啊，说还是什么好多好多华人，这历史长河中，对他们来说呢，香港就像是个华人的码头，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，但是这个码头很有效率，它很拥挤，这个地方的人们过着他自己的生活，可是对于像咱们这个外来户呢，咱们又觉得它是个很有意思的码头。 我觉得我们首先是这几十年来殖民地里面有个意识形态，就是很相信个人主义，很相信这个所谓的繁荣，追求繁荣经济，直到今天中央政府给香港的定位还是个经济城市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追求经济，就讲经济繁荣嘛，就是这个嘛，大家整个城市定位。但还有一点，我觉得跟你跟子东刚刚讲那个有关的是什么，香港过去啊，香港现在你能看到的一种那种文化性格，你说那种广东人的性格，它其实保留了什么，它保留了一种现在几乎看不见的一种过去的南洋华人的那种东西。南洋华人是什么概念？ 就 是对闽南广东这些人去了南洋几百年，这些人很懂得吃苦，很勇敢，清朝近海我照出去， 祭祖 很聪明啊、然后呢 又勤劳又勇敢， 非常勤劳，然后拼命干，整个南洋华人都是这种性格。过去呢，我很记得小时候啊，香港啊还有那种南洋感觉。什么叫南洋感觉？就是说你比如说，你看，我就喜欢讲看电影《花样年华》里面，梁朝伟骗了张曼玉之后，跟说我去新加坡了， 他说的那么轻松、嗯、你说今天我们说要去加拿大是移民对不对、嗯、他就是随随便便上个船就去那种感觉，就以前呢从广州开始到澳门、香港、马尼拉、越南、西贡、泰国，然后马六甲、槟城、吉隆坡、泗水、万隆、雅加达，这个地这些地方虽然是不分家的，大家是个共同的大南洋华人概念。以前有些60年代马来西亚还没独立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时没有那种国界概念，就是从广州你跟人说你去哪啊、哦、我去了南洋一趟，这说的是很轻松的、嗯、对，你看以前郁达夫、嗯、对吧，他那种去南洋， 而现在全世界5000万的海外华侨呢，也是以这样的一个南中国人为基本性。 对， 是啊， 北中国人是留在大陆自己折腾的。 对 对，你看原来就是 不出去闯的， 出去闯 出去闯的呀，福建人啊。 对， 但是他出去闯为了什么呢？文贼。 对 对， 他不像那些学子寻求真理，他文贼。